今年五月，康文署以涉嫌觸犯國安法為由，將圖書館16本館藏下架，而其中包括了鬱敏的《如喜好便哉》，所以這一本書已經成為了禁書了，大家要買的話就好買了，如果不是到時想看都沒得看了。不過大家放心，在普羅我們還有少量的存貨，精裝版每一本120元，大家想買的話就要上去普羅的網上商店購買，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咦，點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錯過咗 My Radio 嘅直播節目嘅？我明明已經訂閱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頻道噶啦喎。 梗係啦，嗱，訂閱完 My Radio YouTube 頻道之後咧，你仲需要撳埋隔離個鐘仔嘅，再選擇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節目咧，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啊！咁樣就一定唔會錯過 My Radio 喺 YouTube 頻道嘅直播又或者新節目啦。仲有一樣嘢，千祈唔好唔記得喎。 呢樣嘢我當然知道啦，交節目月費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經 PayPal 同埋親自上去普羅之外，仲可以經 PayMe 轉數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費添。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咁啊，最後一節都要講一下呢、這個即係、林鄭月娥同埋張建宗兩個契弟係嘛？張建宗有一句説話，今日講咩咧？即係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咁中聯辦咧就。即係早幾日咧，就喺會展舉辦呢個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而家喺宣揚中國共產黨嗰啲偉大貢獻啊，係嘛？咁然後呢個林鄭月娥喺致辭嘅時候就28次提呢個中國共產黨，即係呢個女人咧，真係老實講係嘛？佢識共產黨咩？提28次，咁咪寫稿俾你讀啫。最賤咧就係佢仲要即係嚇。要引述呢個習近平主席講嘅嘢，習近平總書記講嘅嘢，呢、這個同當年文革嘅時候，即係嗰啲個個喺度念毛語錄冇乜分別嘅喎，嗰個係講緊屌你，即係喂50幾年前，即係真係時光倒流。佢喺個致辭裏邊最嬲尾嗰段就引述呢個習近平嘅説話，咁啊，習總咧就話。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就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哇，这段语录他要背熟他、啊、即老实说，你作为一个有100年历史的政党的领导人，你用呢個概嚟比喻，即係嗰個所謂理想同信念啊，嚟講共產黨呢一個咁嘅理想信念，就會令到你骨頭硬，係真係好撚 cheap 啊，係咪？你翻共產黨過去嗰啲文獻，或者啲總書記級嘅人物、主席人物嗰啲即係演辭。屌你即習近平呢啲咁嘅演說拍埋去，基本上就係垃圾。當然唔係佢寫嘅，係嗰啲屌你啲文膽幫佢寫嘅垃圾嗰啲。你林鄭月娥就喺度引述話呢句正啊！屌你真係只係蓋嚟嘅，屌中國共產黨。咁中國共產黨嘅理想同信念係咩咧？林太，你知唔知？嚇，無產階級專政或者人民民主專政係指咩？你知唔知？共產黨而家仲有咩理想同信念？你話俾我聽。而家講緊係共產黨創黨嘅時候嘅理想同信念啊，係嘛？佢老豆就係、是、屌你係咩啫？就係、是、呢個俄國係嘛？以俄為師，佢唔係以俄為師，係以俄為主啊！中國共產黨喺1921年成立嘅時候，佢實際上就係第三國際喺中國嘅支部。屌你係咩啫？係要聽命於第三國際。你識呢啲歷史咩？共產黨喺呢100年來殺咗幾多人？ 你林鄭月娥知唔知啊？唔知。屌你咩！你香港淪落到就係、是，哇，係咁就絕擁曬字係咪？係咁舐係咪？係咁舐，咁冇嘢都係保住自己個位啫嘛，係嘛？所以最好笑就係、是、大大聲行出嚟，喂有阿爺，屌你撐腰唔加撐，你制裁我，而家我有個反制裁法，屌你啫，反制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咁但都救唔到你林鄭月娥喎，所以佢喺民建聯嚇嗰個即係啊嗰個論壇裏邊講，因為我哋成世俾人制裁噶啦，而家係一世噶啦咁咪係咯，咁有個反制裁法，屌你就可以救到你咩？你都係俾人制裁噶，唔會話因為共產黨通過反制裁法，屌你美國又好，你西方國家又好，你歐盟又好，你制裁我啲人咩？我就反制裁你咁。你喂，你反制裁佢，你俾人制裁嗰啲人一樣係俾人制裁緊噶嘛？你唔會因為你有個反制裁法，佢就即係將你制裁林鄭月娥呢個決定取消噶嘛，大佬啱唔啱啊？即係好撚好笑，我覺得係係咪啊？你制裁我一世啊！屌你！不過好在，屌你咪真係偉大嘅中國共產黨係咪？反制裁以牙還牙。我告诉你啦，杀人一千就自伤八百啊！你好过瘾啊！屌你真系，公元前三百几年前啊！屌你真系，秦穆公唔系秦穆呢个商鞅变法啊！屌你咪到最后啊，作法自毙啊！屌你咪真系反制裁法系咪？所以一个林郑月娥，一个梁振英系咪？你狗嚟嘅啫嘛，基本上系。我哋冇你咁權，冇你呢啲咁嘅權力，冇你啊，即係咁撚威係咪？但係你兩個，屌你諗啊！呢個梁匪同埋林賊喺你做行政長官或者做政務司司長嘅時候，屌你咩俾我不斷羞辱！而家諗起有啲人，唉，你都好過分啦、啊！嗰陣時咁樣對佢哋係嘛？而家諗下過唔過分先係咪？我嗰陣時喺立法會對梁振英啊嗰種羞辱，對林鄭月娥啊呢種咁嘅唾罵，大家咪覺得唔夠啊？而家嘅立法會再會有呢啲畫面出現啦冇？唔使諗，我真係好不幸嘅，即係我係諗住喂自覺覺他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係嘛？但開風氣不為師，跟住有好多後繼者，係嘛？咁我就退休，幾好啊，係嘛？撲你個街！而家真係前無古人，就後無來者，所以唯有咪而家喺度咁屌，繼續喺度講，咪點啊？係嘛？我好簡單嘅啫，我只係針對權力嘅啫。就算我頭先即係講台灣移民處而家呢個咁嘅新嘅做法。或者整個台灣當局，佢係而家不斷落閘收緊，屌你咪即係嚇，唔俾你啲香港人嚟。大條道理，國家安全反衬托，啲限制多多。咁我哋比較噶嘛，同之前比較，個分別咁大。咁但係唔係過去兩年你不斷話要支援香港人嘅咩？點解你唔可以好似英國、澳洲、加拿大、美國呢啲言行一致，人哋係咪啊？講得出就做得到，你老尾你唔係嘅，係咪啊？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講完呢啲嘢之後咧，包括我。今日我會寫篇文啦，屌而家幾點啊？做完節目我寫篇文啦，聽日就會見噶啦，係咪啊？我冇嘢嘅，我就係講事實啫嘛。將個背景嚇呢即係而家呢做法之所以惡劣，我整曬出嚟，咁屌你咪大題啦！有啲人就可能會即係我覺得而家我喺嗰個台灣嘅網媒度寫啊嘛，係咪？咁佢應該都唔會刪我呢篇稿嘅，係咪啊？即係都係幾十年老兄弟係咪啊？你揾我寫嘅係嘛？咁但係台灣當局睇完之後咧，咁就會對我打個問號噶啦。OK， 咁我冇所謂。去到邊度，我哋都係針對個權力，你冇權嘅人， 我跟你托咩？系咪？同埋好多人唔明系咩事啊嘛！屌你明明冇一样嘢叫做效忠政府嘅，你夹硬要人去剔或者有定冇？咁我冇，咁我梗系话冇啦，我唔剔，唔剔你扑街啦，系嘛？因为佢系有针对性嘅，就系针对而家即系五月份通过嘅呢一条法例，公务员同埋啲公职人员，你要签署声明或者宣誓拥护特区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区嘛。咁佢就解读成为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政府啊嘛。即系你将效忠特区等同效忠政府，而家就系咁解咯。无论你系知道或者唔知道，我梗系知啦。屌你唔通你唔知嗰个效忠特区嚟嘅，你就夹硬将佢改成效忠政府？屌我就唔信，系嘛？咁你余文超糊涂到咁，系嘛？因为呢个系新修订嘅版本嚟嘅，六月一号啊，嗰、那个表格系嘛？而家将来喺呢度已经定居够期啦，居留期，即系可以满足到攞身份证嘅，你要申请定居嘅时候，佢就要你填呢张表啊。而呢张表系基于旧年修订嘅8月17号修订嘅嗰个许可办法嘅新嘅规定，同埋而家加多一条，就系、是、配合特区政府嗰、那个即系、就是、立咗例，要公职人员包括区议员同埋公务员签署声明同埋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咪就加埋呢项咯。咁你自己嘅判斷啦，我就咁樣判斷嘅，係咪？我就唔信佢唔知道，特區同政府係唔同，係咪？佢係認為一樣，係咪？咁所以有人問我，喂，我喺大學教書，咁我有簽署啲聲明咁啊，或者我喺啲法定機構做嘢咁啊，咁我剔好唔剔好啊？咁我真係教你唔到，我教你唔好剔，咁梗係佢話你虛假陳述。咪累死你，系咪？唉，真系唔识讲都讲咗咁多啦，真系唔识讲。即系讲我梗系七情上面咧，我写文章我就会好理性嘅分析嘅。咁啊，大家可以听日等可以睇我呢篇文啊，就帮我即系分享出去啦。讲就好多人睇嘅。屌咧，寫文就冇人睇嘅，好撲街嘅。鋪啲煮餸嘅相，大班人 like 嘅。屌你咪真係，所以 Facebook 呢啲真係冇乜意思嘅，其實係嘛？佢一篇文幾千字係嘛？又調分利息係嘛？你又唔睇，屌你真係買我本書又唔睇我本書咁。咁人咪越嚟越蠢啦！唉，嗰個新嘅法例要你擁護特區基本法、效忠特區，其實都唔係新嘢嚟噶嘛。個新嘅地方就係佢要立一條例嚟搞你啲區議員啊嘛。即其實在當年即係佢 DQ 咗幾個立法會議員嗰、那個104條人大嗰個釋法已經有個端倪嘅咧，係咪？即係以前就係話你104條咁咪就個個都喺度宣誓咁宣誓咯，係咪？咁佢加咗好多即係好多必要嘅規定喺入邊。同埋佢要將呢一條104條寫到咧，就哇都係好似法律咁，唔係憲法嚟，唔係小憲法嚟嘅，小憲法唔會咁具體噶嘛，係咪？好咁啊，咁啊講到呢度，咁啊大家最好幫手啊，將呢段嘢就分享出去啦，嚇唔該曬。咁就有啲申請緊台灣移民嘅朋友咧，咁或者你有啲朋友佢申請緊嘅，或者而家喺台灣 已經有居留證啦，咁但係準備要定居嗰啲，咁你可以將呢段片俾佢睇咯。我好少講呢個問題嘅，不過睇到真係睇唔過眼。咁於是我係連續呢兩日我都即係同啲有關嘅人都傾呢個問題啊，希望佢哋能夠理解啊，即係而家喺度申請緊居留同定居嗰啲香港人嘅嗰種焦慮。其實好易啫嘛，你揾啲移民公司傾下已經知道啦，係嘛？咁但係新聞就唔係做得好大嘅，因為我睇香港都唔識呢啲嘢啊嘛，大佬。咁有啲人認為合理咁啊，大佬，我反滲透啊嘛，佢哇冇掩雞籠過入嚟，我唔使審查，不嬲都有審查嘅，大佬啊，係咪？我而家乜都唔使，即係唔需要質疑你其他嗰啲嘢，我認為 OK， 咁你修改咗啲辦法，咪照行照做咯，係咪？咁嗰啲人如果真係有資共嘅，啊支持共產黨嘅，你認為唔俾佢嚟，咪唔好俾佢嚟咯，係咪？咁但係你真係有殺錯冇放過咁啊，而家係。咁有啲人會話美國，你攞到卡里古咁易啊，唔使問長問短啊，唔係查你三代啊咩？咁屌度度都係咁噶啦，係咪？但係你而家要人剔嗰個唔係一個事實嘅陳述嚟噶嘛？咩效忠政府啫？係咪？咁你叫人去剔嗰個唔係事實嘅陳述，咁人哋唔剔你就話佢虛假陳述咁啊？係咪好荒謬啊？所以而家我就係、是。我就係、是、喂，要問佢港澳處嘅人，唔係佢當然佢可以推我啦。佢話：屌啲移民處嘅事唔關我哋事，係嘛？咁但係你信唔信啦？屌你啦，你唔關事，係咪？屌你真係係嘛？你又聯審係嘛？咁你港澳處係屬於陸委會嘅係咪？咁點唔關事啊？係嘛？咁你仲有個即係頭先我講嘅嗰個辦公室，咪點唔關事啊？係嘛？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係嘛？點解要有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就是、因為反送中運動係嘛？咁香港人即係喂，即係好憂心，我要嚟台灣啊！咁去唔去到啊？咁之類就咁樣嚟有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啊嘛！佢又唔叫做支援，又唔叫做聲援，又唔叫做救援係嘛？即係、就是、上一任嘅陸委會主任呢一、這個陳明通咪講咯 ，supporting not rescue。Support not rescue， 唔係救，係 support 啫 ，support 條毛而家係，係咪？好啦，拜拜。